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名科学家在所罗门群岛发现了一只罕见的雀鸟须翡翠，然而他在拍下了这只鸟的照片之后，却把它杀死做成了标本。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须翡翠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类？动物标本对于科学研究有什么样的价值？对于稀有物种而言，有没有兼具保护和研究的好办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学在左，生命在右，你会如何选择？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咱们又见面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的10月13号，我们和大家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啊？这个事情呢，对于现在人类时间的划分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884年的10月13号，国际天文学家代表会议决定，经过呢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作为呢计算地球的地理经度的起点，也就成为了世界标准时区的起点。什么是经线，什么是纬线，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经线呢是人为设定的，它不像纬度是有着自然的终点和起点，也就是地球的赤道和地球的两极。这样呢就会使得呢零度经线的选择会非常非常的有点难了。那是因为大家就不知道说这地球你要给它一份一份的分，从哪儿开始算是合适呢？因为纬线是有着天然的起始点的。在1884年华盛顿所召开的国际经度学术会议上呢，正式确定以经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旧址的经线作为全球的零度经线，公认为世界计算经度的起点。以本初子午线呢作为零度，将东西半球呢东西经各分180度。哎，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在这儿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虽然说呢以这儿为起点划分东西半球各180度，但是这里并不是东西半球划分的位置，东西半球呢划分的位置是西经的20度和东经的160度。为什么要把这里作为是整个经线的起点呢，或者本初子午线的起点呢？要跟大家来说，其实呢格林尼治天文台呢是建于1675年，因为当时英国的航海事业呢迅猛发展，大家为了能够在航海的过程中更加的精准，就得需要一个标准的天文台来去给他们导航。英国当局呢决定在伦敦东南市郊呢大约20多公里的地方，也就是皇家格林尼治花园当中建立了天文台。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的世界在时间以及包括在地理概念当中开始趋于统一了。根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名科学家在所罗门群岛发现了一只罕见的雀鸟须翡翠，然而他在拍下了这只鸟的照片之后，却把它杀死做成了标本。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须翡翠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类？动物标本对于科学研究有什么样的价值？对于稀有物种而言，有没有兼具保护和研究的好办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学在左，生命在右，你会如何选择？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晚上呢，这件事儿有点难说，因为呢，这也是我在做这档新闻类科学节目之后呢，所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这个大难题呢，是科学在做，生命在用。如果说呢，要进行科学研究或者更多的科学传播，可能要牺牲这个生命。但是呢，站在生命保护的角度来讲，可能后人就没有办法对这个物种来进行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会成为呢阻碍科学研究的一个小小的障碍。哎呀，这该如何去选择呢？这件事儿呢，不久之前刚刚发生。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呢，有一位科学家，他的名字呢叫做费拉尔迪。早先呢，在所罗门群岛呢，发现了一只罕见的雀鸟，叫须翡翠。这只鸟呢，他发现了以后啊，把这只鸟的照片拍了下来，随后呢，把它杀死，和研究团队呢制作成了标本，并且还把这件事儿呢放在了社交媒体当中。这一下呀，在全世界可是炸开了锅啊，大家呢就纷纷来热议这件事儿。当然了，这两方面的观点还是很对立的。一方面呢，科学家们认为说这么做呢是有必要的，而且呢还是应该的。比如说呢，科学杂志就收到了来自呢各个大学以及博物馆的百位科学家的联名信啊，为收集标本这件事情辩护。但是呢，也有一些动物保护者甚至一些民众认为说，这个鸟本来就很稀有了，你还要把它杀了，有可能这就是地球上的最后一只了，或者也许它的离世，这个物种就会因此走向没落。这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道理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件事情，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来说出你的答案。科学在左，生命在右，你会如何选择？当你面前出现了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一个物种，你是会把它放走，还是会把它留下来作为标本？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首先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鸟类科普专家范红敏，欢迎范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范红敏。 另外还有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博士胡运彪，欢迎胡老师。 大家好。 刚才呢，我跟各位介绍了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啊，来直接我们亮明态度。二位呢都是从事鸟类的研究和科学普及的，您二位如果经历了类似的状况，会选择什么？来，女士优先，我们先来听一下女士的答案。 实际上，如果是单纯的就这件事情来说，我肯定是跟这个费拉尔迪的选择是一样的。 嗯， 这一点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这种反感。 为什么呢？ 但是我因为在这个做，当然是如果是从道德的方面来讲的话，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生命。 没错。 但是我们从这个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的科学研究然后也是存在着很重要的。 嗯， 而且我们不能说单纯的从这一个事情本身来说，因为这只鸟然后我们看到的说是它最后一只，而实际上然后这个本人费拉尔迪本人他是做了一个评估的。 嗯， 所以说然后他 这肯定不是最后一只， 我们不能光看他的这个表面。 嗯， 而是应该去通过这件事情来了解他背后的一些东西。 好，这是您的观点。再问一下胡老师，您呢？ 我的观点，我先就是更正一些问题吧。我先说一下这什么是须翡翠。须翡翠原来是有两个亚种，一是不甘维尔岛，另外一个就是这次这个采集者采集这个岛屿叫瓜达尔卡纳尔岛。 嗯， 这两个原来认为是同一个种叫须翡翠。 嗯， 然后现在呢，这个瓜达尔卡纳尔岛屿上这个须翡翠呢，应该是成为独立的一个种。 嗯， 暂时没有合适的中文名，我认为可能叫瓜岛须翡翠吧。 这是您给命的名啊？ 啊，这是我这，因为现在没有一个中文的标准。 嗯， 然后您。它的一些它是生活在这个岛屿上，大概海拔900米到1100米的一个茂密森林中，它对生命比较偏好，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偏好性。然后目前关于它一些基础信息知道的非常少。 嗯， 刚才您说到这可能是它的在最后一只，但是根据这个国际鸟盟对它的一个种群估计呢，现在大概有350到1500只左右。 嗯。 根据这个采集者这个费拉尔迪他自己在所罗门群岛已经大概有将近20年的一个工作经历， 哦， 他自己的评估呢大概是有4000只左右。 嗯， 他因为在这里边他自己针对这个事件写了一个回复。 嗯， 他在这调查过程中他评估了一个密度，大概是1平方公里能听到3个繁殖对， 嗯， 也就是6只。 嗯， 那个岛屿的面积呢大概是5000多平方米、 嗯、 平方千米， 然后有15%的地方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适宜生活面积，然后它再乘以这个就是相当于5000平方千米乘以15%再乘以这个6只每平方千米，然后它得出来一个大概是 4000多只、哦、 这4000多只其实对这个种群来说，其实这一只对它这个种群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所以您的观点也是， 而且更关键是这是世界上首次采集到这个雄性个体的标本。所以我是比较支持他这一次采集这个，但是我不支持后续的研究者继续采集这个标本。 您看您刚才讲了很多，说这个呢本身啊它算是一个濒危的物种了，因为数量不多、 啊、对， 第二呢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都没有采集到雄性的标本，这是第一次采集到。 对， 那这就有一个小的矛盾在里边，既然你说它不少，为什么我们过去没有采集到？ 第一，因为我先说一下，它是在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上，这个岛屿本身是一个土著就是土著民族在那待着，他就相当于那个非常落后，能去的那一些科学家也非常少，就造成了你采集的标本和你的预见率啊相关的报道也比较少，会觉得它非常稀少。 而且这个他自己的他本人的这个回复里面他也说了，就是说当地的这个一个土著的这个酋长吧，然后一个部落长，他呢然后也讲过关于吃这个须翡翠的一些故事 啊。他们还吃这个鸟啊？ 对，当地的土著的这个居民 啊、 他们当地的居民， 就是您说， 所以说这个说明这个本来这个岛屿可能它是人能够去到的，就是我们外面的这个一些科学家去到的比较少，所以它才比较少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二位的意思是说这个鸟啊，我们现在新闻媒体报道说它是一个比较濒危的物种，过去呢人接触的少，会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呢是本身人就是现代文明去到这个地方的人就比较少，所以大家对于这儿的信息了解是比较少。第二个呢是可能是这个鸟啊，在它就是这个亚种在这个地方本身的存量也是比较少，这两个少叠加在一起，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稀有。 它确实是濒危 啊。好，你们刚才也说了，都是支持呢，站在科学的角度啊、是支持这个鸟呢作为一个标本的。但是我今天呢就是一直啊，我就觉得这可是一个生命啊，可能跟我心里住着一个文艺男青年是有关系的。我老觉得生命是最大的，生命大过一切啊。你们把它做成一个标本，它无非就是摆那儿看的嘛，那标本有什么用呢？ 实际上呢，然后这个标本它有很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你包括这个很多人，然后觉得啊，现在的这个技术手段这么发达呀，然后你可以采血液呀，因为血液可以做这个分子实验呀。 嗯， 但是实际上，然后你不光是这个对一个物种的研究，你不光是从它的这个单纯的分子上，它也还要从它的这个形态上，包括它的羽毛，包括可能你也会去做一些毒理啊，然后等等这样的实验。 嗯， 然后你可能是单纯的去采血的话，就无法去满足它的这个需求了。 嗯， 当然然后对于须翡翠，这个须翡翠来说，因为它是第一次捕捉到它的雄性的个体，所以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一个刚发现的这个新的物种，因为它之前是已经被捕捉过，但是如果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它必须要有一个标本作为它的模式标本来进行给它命名。所以说它呢，然后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而且它的这个潜在的价值，然后还是在未来的。在未来它的潜在的价值你是无法去估量的。 未来会有什么潜在的价值呢？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对于整个的科学研究来说，然后每一个物种它的存在的价值是你不可估量的。另外然后从这个包括你的教育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公众的这种科普教育，包括你的教学，他们这个标本都是存在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胡老师呢？ 就是这个潜在的一个价值，比如说就是其他科学家做的其他鸟类，就是一种山雀，他们当时采集了很多标本，90年代可能70年代采集的一些标本，因为当时的技术手段没法来对它进行做一些紫外线的一些工作。就一开始的时候人们意识不到鸟类可以看紫外光谱的一些颜色信息。等到现在这个技术手段发展之后呢，他们可以去用这个紫外的一些光谱仪来做这个测羽毛的一些紫外光谱测反射率，想了解一些这个鸟类更多的信息。但是你传统的拍照你是得不到这些信息的。这是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以后可能这有什么新的一些科学手段可以发展出来可以用，可能给后来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学者吧，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方法来重新挖掘出这个标本 更大的价值。 那这么说吧，我也退一步啊，我再问您二位，假设这个鸟呢，行，我们这个不让它走了，但是呢，能不能不把它杀死？我们把它带回来之后养着，养着之后呢，它毕竟是个活物，你不是要做科学研究，像您说采血，那活物身上也可以采血啊，给它做其他的一些研究也是可以呢，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的生命夺走啊？ 首先你就是你能养的鸟类是有限的。 哎，这鸟不能养吗？ 这个鸟，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什么信息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在养它的过程中也要摸索，而且很可能在养它的过程中就会把它已经就死 掉了，就会养死。 而且可能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说，安乐死比那么把它折磨死可能会更好一些。 哦，这是您的观点。 对， 那范老师呢？ 其实我跟胡老师的这种观点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你所有的这些鸟类，如果是你，尤其是对成鸟来说，那么你从野外然后捉回来，然后再去人工的去饲养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这些以鱼类为食的，像翠鸟，它是翠鸟的捕食，它就是这些，它是非常在自然的状态下的。那么你人工的是很难饲养的，你所投入的可能会要更多，而且呢，在整个过程中，确实是像胡老师说的，它要经历非常的这个痛苦的一个过程，最后死掉。那么它死掉之后，可能它就不是像你安乐死，那么最后你得到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标本。 嗯，说到这个标本，现在呢，这只鸟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在这儿讨论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嗯，它毕竟已经变成标本了。这个标本呢，今天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您二位一开始呢也提到一件事儿，说这一只作为标本是没问题的，也是被科学研究所认可接纳的。但是不希望说其他的人来去跑到那儿做标本，就是您二位是担心有人一看，诶，这有一种珍稀的鸟类，那我们也去这个所罗门群岛吧，现在交通这么发达，没准现在已经有人在路上了。 其实现在就是可能有些鸟类它可能在野外采集的标本可能有过量的问题， 嗯，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在科学家之间如何建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标本共享的一个平台， 嗯， 通过这一个平台的话，好好的把每个标本的这个价值发挥到最大，这样会更好一些。 嗯，就是您觉得这事儿也没必要再让别人去采了，是吧？ 对，实际上，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他的这个菲拉尔迪他自己采集这个标本没有什么问题，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问题出在哪里呢？ 嗯， 出在他的社交网络上，然后来去。把这个事情给发出去，他呢可能自己本身也是太兴奋了，在那里待了20年，然后第一次采集到这个一个雄性的非常珍贵的这个标本。 嗯， 那么实际上他把这个事情一发出去之后呢，可能会引起一是公众的这个愤怒，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引起一些对标本对这种鸟类觊觎的人去采集，因为说实话标本的采集啊，然后从很早之前就已经是开始了，包括我们的一些古代的像亚里士多德，然后他们就开始都已经是这些古代的博物学家也开始采集，尤其是到18世纪之间，有很多的人是以标本采集为生的。 哦，还有专门 他为商业 吃这口饭的。 对对，很多人最早的很多 的 人 博物学最早的， 但是实际上现在的这个社会有很多人，然后去，盗猎这些，去买卖这些非常珍稀的这些标本，作为个人的、私人的收藏。 嗯， 这个来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嗯， 而不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把眼光放在这些方面，而不是从这个科学的这个角度上来去关注这件事情。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就 BBC 上的一个新闻，就是关于。盔犀鸟的这个工艺制品的一个贸易的一个事情。 这是什么鸟？ 盔犀鸟，犀鸟呢是一类这个，对，它是一类生活在这个热带地区的鸟类。 嗯， 那么它的这个犀鸟的这个嘴呢，然后是可以做成各种的工艺品。 哦，我有印象，就是那嘴特别大的那个鸟，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说，然后这些贸易导致的这一类鸟，很多的这一类鸟都面临着各种的濒危的问题。 而且很惭愧的是，这个文物这个玩基本上都流入到中国。 嗯哼。 所以大家很多人都把这个目光这个放在象牙制品这个上面，因为象牙说的太多了。 嗯， 而实际上比象牙这个制品更严重的其他的动物制品是存在的非常的多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媒体呢，应该是引导我们大家的这个目光放到一些这些贸易上来，而不是说科学的这个，因为科学它就像它，菲拉尔迪他自己本人也说了，我不是为了去炫耀这件事情而去进行去猎杀它。 嗯， 而是我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科研。 对，但是呢，科学家的世界老百姓不懂啊。你看，你们说费拉尔迪在那儿待了二十多年，你就想象一个人二十多年一直在奔着自己的一个研究领域，天天兢兢业业的去搞各种各样的研究和探索，突然有一天发现了一个在他认为是一个非常举世瞩目的一个成果，他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和兴奋，也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但是我们不是那个研究领域的人，我们站在世俗的角度一看这事儿，你竟然杀了一只鸟，有可能这只鸟还是这最后一只，或者说这是濒危物种，大家自然而然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双方都能够理解，但是经过二位的解读，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告诉大家，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是什么事儿？比如说是不是这个野生动物盗猎的问题，以及一些非法的野生动物制品的问题。前两天我们也看到新闻说是有一个关于非常大的一个象牙的案件被破获了。 对， 想必二位也是关注到这个事儿。 对对对，前几天北京这个森林公安然后是破获，就是他这个破了一个非常大的案子，然后可能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象牙，包括熊掌，包括这个穿山甲等等这些动物制品。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就是关注到这个新闻，就是昨天还是前天的事情。 对，这两天大家都看这个事儿，都是哎呀，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意外，都会觉得野生动物是不是老外啊或者中东土豪愿意买这种东西，但没想到我们的身边也有这样的。 中国是最大的象牙和鱼翅以及这些一些奇怪的东西的一个消费国 啊，我们更有必要要跟大家来讲讲这件事情的厉害了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先得呼吁各位不要去买这种东西， 动物制品，野生动物制品都不要买。 对，野生动物制品，我就先不说有什么危害吧。二位站在鸟类专家的角度来讲，你们觉得危害在哪里？胡老师。 尤其是有一些就是一些濒危的种群，他们会大家为了这个好奇会收藏，会导致人过多的去捕猎。这个会导致一些种群非常低的，会一些动物会达到它的最小存活种群。然后如果它的种群数量低于它的最小存活种群的时候，这个物种就可能会走向灭绝了。对。然后像刚才我们说的，它回到这个旭翡翠呢，现在来说还在这么多年来还是在那个岛屿上还比较稳定。只是现在那个 IOCN 呢，对它一个评估呢，对它主要威胁一是生境丧失，就是伐木和开矿导致的一个生境丧失，还有就是岛屿上有一些入侵动物，比如说人为引入的一些老鼠、猫，对它一些影响。然后再有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因为它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海拔高度是有限制的。当然这个气候变化之后，有可能会导致它可能往更高海拔迁徙。但是那个岛屿的最高海拔是有限的。就可能导致它栖息地的一个萎缩。这些一般来说通常是造成许多动物这个受威胁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呢，在一些其他物种来说，这个滥捕滥杀这些偷盗这个盗猎啊，是对这些动物造成了一些更大的危害，比如说象，非洲象、亚洲象，还有一些咱们国家中国人做出很大贡献的一个黄 熊屋。您这贡献得打引号吧？ 对 啊， 黄熊屋。 这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种很小一种雀形目的一种小鸟，不大。 它在南方 非常出名，叫荷花雀。这个鸟现在是本来是非常多的，现在已经到了濒危级别了。 为什么呢？ 吃。对，这是 中国人给 吃没的， 哦， 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鸟其实在远东地区或我国东北地区繁殖的，我们这个俄罗斯鸟类学的同行，我曾经去俄罗斯交流，他们说你知不知道这个黄熊屋为什么越来越少了，我就很不好意思回答他们，其实这个就是吃没的。 拍拍自己的肚子啊，但是不是在你的肚子里啊，是在可能某些人的肚子里面。 对，咱们这个国家这方面有一些就是确实是这个吃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造成的危害非常大。就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在中国很多野生动物见了人会跑。但同样的野生动物，同样的在国外的话，它可能离人离得非常近。 可能在中国的这些野生动物，他们的爸爸妈妈就告诉他们，见着这样啊，长这样的，快点跑，跑得慢了就没命了，就变成盘中餐了。我们在这个今天在沟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还在跟范老师聊一个问题，范老师还提到说，今天我们讲的是旭翡翠，说在咱们国家也有这种翠鸟。这个算是翠鸟的类别之一是吗？ 就是翠鸟，但不是旭翡翠。国家有翠鸟， 我们国家有翠鸟，有好多种。然后最常见的就是普通翡翠。普通翡翠在我们国家很大一部 通翠鸟，然后它的这个不好意思啊，普通翠鸟，那它呢，然后在我们国家的分布范围是非常大的。 嗯， 曾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家里边河流里或者是小水沟里、小水塘里都能够见到这种翠鸟的身影， 长得很漂亮。 但实际上让对非常漂亮，因为它的这个浑身发着这个蓝色的、蓝绿色的金属光泽。 嗯， 然后它呢，然后现在这个数量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也是被吃了吗？ 其中呢，跟我们国家的一项这个一个传统的工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点翠这个工艺？ 没有，只听过画龙点睛。 就是一些这个戏剧的这个一些这个戏剧的角色头上戴的那个头饰， 嗯， 它上面的那些工艺，这个点翠的工艺就是做那个饰品。 嗯， 那么它呢是把这个翠鸟的羽毛拔了之后，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处理，然后去弄到那个饰品上面。 哦， 所以说，然后这个事情呢，然后对这个前段时间我记得是新闻上有一个做的非常热的一条新闻，就是说很多这个翠鸟就是因为这个点翠的工艺而导致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也有人会说，那京剧现代的京剧可不像说是清朝时候的京剧是那么火了。听京戏的、唱京戏的人也没那么多了。你们都说那是因为 是工艺品。咱们国家的人，我不知道，可能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癖好，就是说凡事都认为野生的是最好的。他们点翠工艺里边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他们要采活体的羽毛来做这个。 哦。 因为他们活体的羽毛更鲜艳一些，死掉了之后那个羽毛颜色可能不鲜艳一些。 就是即使这个不是用来唱戏的，把它作为一个工艺品，也 是 有人在 收 藏 的。但是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这种化险制品可以替代。 嗯。 而且做出来那个效果可能比传统的还要好， 但是它不是野生的、啊。 但是有人认为是传统文化一定要野生的，哦、所以 我记得是 这个陋习非常 好像是天津的一个名角， 嗯， 然后他呢，然后在微博上然后泼了一条，就是说他的这个头饰是真正的是点翠工艺做出来的，然后价值多少多少可能是、嗯，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引发了这个公众的这个注意，所以很多的这个动物保护者然后开始对这个事情进行了大量的这个评论。 嗯， 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这个网上找一下，应该这个还有关于这个点翠这件事情的这个始末。 我们今儿呢说这个须翡翠少了，没想到咱们国家的原本的翠鸟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对。 啊， 当然翠鸟的一个消失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生境的一个丧失， 对对对， 适应生境的 生态环境。 其实这个很多这个动物，野生动物尤其是在我们国家来说，它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栖息地的丧失。 嗯，这就是导致这鸟家园都没了，家都没了，怎么繁衍后代啊？刚才我们和大家说了很多，是关于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个新闻事件，一只濒危鸟类在科学家呢捕获它以后呢，把这只鸟呢作为了标本啊，没有让这个生命继续回到大自然去。这个事儿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们今天也是请了相关的鸟类专家来跟大家说了说这件事儿。其实呢，我能够非常理解二位站在科学家的角度来去说。它作为标本对于整个鸟类的研究有多么的重要，但是你说人类的文明总是在进步，虽然说标本对于整个的科研呢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可以让科学研究和动物保护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我去过咱们那个动物博物馆呢，我以前一直以为说那里可能是不是能够看到类似于像那个动物园那样的能够有点活的，但没想到去了以后看到的全是标本。哎，我看到一些标本的时候，我觉得哎，这标本做的真好，但是这每一个背后都是活物啊，有可能我想的比较多啊。但是这个问题今天我想跟二位聊一聊，稍事休息一下，照亮新闻深处，我们继续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来短信至10628821828，科学在左，生命在右，你的选择是什么？根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名科学家在所罗门群岛发现了一只罕见的雀鸟须翡翠，然而他在拍下了这只鸟的照片之后，却把它杀死做成了标本。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须翡翠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类？动物标本对于科学研究有什么样的价值？对于稀有物种而言，有没有兼具保护和研究的好办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学在左，生命在右，你会如何选择？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出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再次介绍一下他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鸟类科普专家范红敏，欢迎范老师。 大家好。 另外还有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的博士胡运彪，欢迎胡老师。 大家好。 现在呢，我们有听众也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来了啊，一位尾号是6758的朋友发来短信，说了洋洋洒洒的一大段话，具体我就不念了，但是他其中有一句我觉得挺好，说此人此次可以，今后他人不可。这个站在科学的研究这一支了，做标本就做标本了，但是今后无论说您是什么目的，别去哪儿了，也别去叨扰这些生灵的安宁了。接下来我想继续和二位聊一聊刚才我提出那个话题，关于这个动物保护和科学研究，咱们如何很好的去把它就是求一个平衡，能求出这个平衡吗？吴老师， 其实就是如果严格意义上动物保护的一个角度来说，所有科学家在采集标本的时候一般都是对这个种群做出一个科学的评估的，他知道自己采集量可能对这个种群造成多大的危害，或者对他这个以后的一个种群的一个发展有没有重大的影响。而且现在来说有一些很多科学研究工作已经不怎么采集标本了，尤其是一些常见的已经有标本的大家已经不采集了，主要是采集一些血样或一些组织样，但是对这个个体啊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可以让它就是可以放飞。 好，范老师呢？ 实际上，然后我们刚才就是像这个刚才发来这个短信的朋友说的那样，然后这次然后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希望以后大量的然后不要去采集，对这个物种进行大量的采集。那么实际上，然后这个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然后去对一个物种保护来说，我们不能是确实是像胡老师说的这样，然后我们不能进行对它进行大量的采集。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是没有做出一个标准来去衡量这个物种到底该不该采。 什么样的标准？ 那像美国的话，它我据我所知，之前我们组里边来了一个美国的这个交流的这个同事，他就说他们可能是作为科学研究的话，他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一定数量的这个采集的。采集鸟类的数量的 是任务啊，还是说 不是任务？就是说你一个人做科研，然后你有一个上限，你可以采多少？ 哦。 那么，所以如果是我们做鸟类界，我们中国有多少人做鸟类的？那么我们如果是出台一个政策，然后你然后有一个这个数量，你可以采集到一个上限是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可能管理起来就会相对的更规范一些。 哦，目前是没有这个规定的， 在我们国家 现在有一些，就是它可能在这个。每个的博物馆和标本馆，他们有自己会有一套这个标本的一些信息，或收录了多少标本，他们之间应该就建一个更好的一个共享平台。 你只是说现在有很多标本，但是并没有， 现在已经开始做共享了。 哦， 所以说这个共享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 就可以避免一些无意义的采集。 就是别说那个，您二位都是研究鸟的，我未来我也开始研究鸟。 我是做生态的，我在野外是抓鸟不杀鸟。 假设吧，你也采两只，我也采两只，哎，我也采两只，整个最后就剩下十只，咱们给它薅去了六只，剩下那四只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存活了。 实际上，然后这个标本的这个共享呢，是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也是非常多的。我记得我原来在我们课题组的时候，就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相关的研究的这个同事过来，然后他们从不同的包括台湾啊，我们国家，包括日本，然后他们去不同的地方，然后来进行这个去要一些这个样品来去做这个研究。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如果是发展到一定之后呢，然后可能会做的会更越来越规范。 好，今天我们也是跟二位专家来聊了聊关于这个鸟类这方面的话题。这个话题一开始我觉得可能挺难说，因为必定要做出一个选择，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最终还是得出了一个答案。站在科学研究的领域来看，为了让后世的研究者们更好地了解人类现有文明的发展，无论是什么领域文明的发展，我们得需要留一些宝贵的资料给他们。但是当做资料以外其他的领域，我们提到的野生动物的盗猎、滥捕滥杀，这些是一定要杜绝的。另外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提到了一点啊，包括也有朋友发来短信说这一次操作是可以，以后就再不要这么做了，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其他的不法分子。好了，今天的这一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儿，感谢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参与，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好了，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在明天的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 成酒，烫胸口，一口口都是痛。忘了我的歌，忘了我，没有自由的自由，没有人等我，生命太沉重太寂寞，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要去海南玩， 伸手要钱。 我要去杭州玩， 伸手要钱。 我就在咱北京周边转转， 那也伸手要钱。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怎么老伸手要钱呢？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出门在外这四样东西最重要，伸手要钱。 哦，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这么个伸手要钱。 哎呀，安全出游哟。 对，别忘了伸手要钱。 现在是北京时间。